今天是幸福圣餐主日，请你打开新约圣经。我们还是用哥林多前书的两段经文，保罗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由我来念。第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我们所祝些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然人多，人是一体，我们同享一个饼。然后第二段经文是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开始。我当日所传给你们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表明或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任何不按规矩吃了主的饼喝了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人应该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他的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睡了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省察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判。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是被主管教，这样就免得和世人一同被定罪。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我们吃主的晚餐，就是领受主耶稣他自己，领受主耶稣就有份于他一切的恩典。那清教徒 George Swinnick 鼓励我们思想这恩典，这恩典是从哪里来？这个饼和这个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这饼和酒是纯然的恩典，我们蒙恩的人吃着酒喝着杯的人，必然就是白吃白喝的人，不是吗？因为恩典定义就是白白给我们的，是免费的。我们在教会吃便当还需要付50块，但是你不需要用钱就可吃这饼喝这杯。但是其实你付钱你也吃不到，这是白白赐给我们，并不表示这饼和杯没有代价。主耶稣他自己需要付上什么代价给我们吃这晚餐？他需要用什么食料为我们料理这份晚餐？ Swinnick 鼓励我们在吃主这晚餐的时候回到克西马尼。克西马尼就是那个榨油的园子，看主耶稣他是如何为我们准备晚餐。他在园子里，他在血腥的苦主中俯伏在地，那里没有犹大，没有比拉多，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外邦人。是谁叫耶稣流汗如滴血，使他忧伤以至于死？在园子里有我的骄傲，我的不幸，我的伪善，我的无神，我的亵渎，我的忘恩，我的体贴肉体，是我的，你我的这一切造成了他内心流血的忧伤和他身体流血的苦难。我的虚伪就是卖主之亲吻，我的野心就是他所带的荆棘冠冕，我犯罪如喝水，使他在十字架上喝苦胆和醋，我不流泪他就流血，我离弃我的造物主，他被他的上帝离弃，因为我的身体做了不义的器皿，所以他的身体遭受如此的酷刑，因为我的灵魂如此不圣洁，所以他的灵魂才如此的沉重。换句话说，弟兄，你我的罪孽正是主耶稣我们的主他受苦的原料食材。我们把最坏的交给主耶稣他承担，主耶稣却把最好的最好的给我们吃。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晚餐，包括主的晚餐。主的晚餐就是主耶稣他自己需要付上最高的代价给我们白吃白喝的晚餐。也许吃晚餐的人，吃主的晚餐的人就应该忧愁却常有喜乐。 就是既忧愁又喜乐。吃这晚餐的人如果不忧伤痛悔，你我就轻浮放肆。但是白吃白喝的人，免费吃喝的人，若不喜乐，就忘恩负义。Swinnick 他继续说，主的晚餐生动的彰显我挚爱救主受难流血之大爱，让我预尝那永恒的盛宴。将来在天父的家中，我必在他的桌前享用这筵席。愿我总不亵渎这副肖像。注意，清教徒再次，之前 Charnock 也说，这份晚餐就是主耶稣留给我们唯一他自己的肖像，唯一的图像。愿我不亵渎这副肖像而怠慢我最亲密的挚友。Swinnick 继续写，愿我不像一只猪奔向饲料槽，带着一身罪孽污秽来到主的餐桌前。愿我能够以洁净的心来领受这神圣的饼和酒。主的晚餐是给主的肢体吃的，就是他舍去他自己生命，舍去他自己身体，所赎回来的人，也就必然是基督在地身体的肢体，就是委身在一个基督教会的会员。如果你没有，你还没有委身在一个基督的教会，就算你有受洗，这不是给你吃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求你叫我们渴望吃你儿子的肉，喝你儿子的血，就越发效法他，效法他如何为我们舍己，我们就理当为彼此舍身。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舍去你自己之前，你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在你的心上，就求你叫我们总不忘记你，总思念你，总明白我们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属于我们，你将你自己给了我们。天父，求你叫我们这些从未看见你儿子却爱他的人，今天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满足，就确知我有永生，就越加渴望将来要见他面的那一日。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吃喝自己审判的人。为了上帝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我们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天晚上，他拿起饼来，他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去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你们拿去吃，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请你们自己祷告，也自己审视可否合理的、按理的领主的晚餐。这不仅是一个仪式，你不应该觉得你可以中间离席，然后在半途加入，然后就可以按理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们同领的是一个饼，你不应该觉得如果你平时并不有份于这同一个饼， 平时与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体的肢体有所团契，在每个月这一个时刻，你可以有资格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但是如果你面对试探，你在与罪挣扎，你认知你自己在与罪挣扎，你认知你需要从上帝来的恩典，你需要主耶稣他自己，你才能够面对你的罪，面对你的过犯，面对你的软弱，你才能够跑天路。这就是赐给你吃的，是主耶稣他自己递给你，要你接下吃他的，领受他，有份于他的。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耶稣他也照样拿起杯来，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或遗嘱，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免。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阿远，幸好我们不是罗马天主教或路德宗。秋农，请你再给阿远他。机会教育，如果我们有罗马天主教或路德宗的理解，就是这个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不管是变成这个酒，这个酒变成基督的血，或者说基督的血实质的淋在这酒之中。刚才阿远把酒倒在地上，我们可能会要，我不知道是不是要要求他从地上舔起那个酒，因为基督就在。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子理解，幸好我们不是这样子理解。我们凭着圣经，依靠圣灵，就算我们有软弱，基督真实的将他自己给了我们。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我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免。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祷告。如今天父，求你使我们能够坚守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无非就是你自己的独生爱子，他将他自己给了我们，让我们坚守这所领受的，免得有人夺去我们的冠冕。求你将这可见之道长存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之中，并保守我们的心总是忠诚于你。我们既然领受了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就叫我们遵他而行，叫我们的行事为人与他的福音相称。愿我们身上总是载着你儿子的死，好使他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得着基督。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